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从2014年开始，每年的12月13号定为了我国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国家公祭的方式祭奠在南京大屠杀中死亡的300,000生灵。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一起回望那段黑暗的历史，跟大家聊几部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书籍。2009年，一部由德国导演加伦伯格执导的影片《拉贝日记》在国内上映。影片取材自拉贝撰写的战时日记，通过这个中国版辛德勒的故事，再现了南京那段惊心动魄的惨烈记忆。咱们今天要说的第一本书正是这部《拉贝日记》。约翰·拉贝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手建起了国际安全区，挽救了大约250,000中国百姓的生命。但拉贝本身却是一位追随希特勒的德国纳粹党人。二战时，拉贝的身份是西门子洋行的代理人，同时也是德国纳粹党南京小组的代理人。他在20年代就已经加入了纳粹党的前身德国社会工人党，在纳粹分子中属于元老级人物。1937年的冬天，南京宣告沦陷，正在秦皇岛休假的拉贝匆匆赶回了南京。他认为自己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这个国家的命运和他自己的命运已经无法分割了。日本飞机疯狂轰炸着南京城里的每一处目标，大量平民丧失了庇护。拉贝偶然间发现西门子公司一直悬挂着的纳粹党旗能够起到保护作用，他马上打开公司大门，让街上的上千名百姓涌了进来，在纳粹党旗下保全了他们的性命。前头我们提到了拉贝身份的特殊，他正是靠着自己的多重政治身份，威慑原本对安全区实行封锁的日军开闸放行，让粮食和药品能够成功运进来，从而挽救了数10万人的性命。他还带头捐出存款，凑钱去向军队高价购买军粮，保证更多的人不被饿死。那几个月里，拉贝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糖尿病每天都在发作，几乎打光了所有的胰岛素。而他说，如果上帝非要结束他的生命的话，那务必先拯救下难民营中的20多万无辜百姓。在那段血腥恐怖的日子里，拉贝为了救护中国难民日夜奔波，2次累得昏倒。他还带着助手冒着生命危险跑遍了南京街头，用相机拍下了大量日军屠杀的照片，搜集到了大量的屠城血证。后来拉贝把这些重要资料交到了德国驻日大使馆情报分析员的手上，希望通过他的关系把这些文件交到德国政府高层，以求对这种残酷的暴行予以制止。显然他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无论是德国政府还是日本政府都对此不屑一顾。 不过拉贝交上去的这些资料还是被保存了下来。1938年2月，拉贝的糖尿病开始恶化，而且由于他对日军的不断施压，激怒了日本军界的要员们，强行要把他驱逐出南京。德国政府在接到日本方面的通报之后，决定召回拉贝。拉贝最终把难民营托付给了马洛、魏特林等十几位外国人士，安排妥当之后才回到了德国。回国后不久，拉贝就接受了党部的调查，还被软禁在家中。在拉贝被捕的事件影响逐渐扩大之后，纳粹分子也把这位原本的纳粹元老列入了黑名单，随时可能秘密处决他。而拉贝没有屈服，反而是一再抗争着，不断地喊着要回中国，回南京。纳粹政府被推翻之后，拉贝也没有因此而重获自由，他居然又因为自己纳粹党元老的身份而再次被捕。好在借助来自中国的担保信件以及大量的证据，拉贝才被暂时释放。没想到在英国方面拘禁审查他之后，苏联方面又再次把他丢进了监狱。这个时候，拉贝的糖尿病已经到了危及生命的地步。他入狱的消息传到了南京，南京还掀起了不小的捐款热潮，人们倾囊相助，凑齐了几千美元才把他赎出了监狱，恢复了他半自由的身份。拉贝的晚年十分凄凉。1950年，也就是抗战胜利的第五个年头，他就去世了，没有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拉贝的墓碑上也只是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个好人，一个不屈的人，约翰·拉贝。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咱们通过几本图书一起来祭奠逝去的30万个生命，也来缅怀那些面对最黑的黑暗依然勇敢抗争的英雄们。刚才我们说的是拉贝日记的故事，在拉贝被迫离开南京之前，他把难民营托付给了几位外国友人，这其中就有咱们的下一位主人公，美国人明尼·魏特林。魏特林是一位女传教士，中文名字叫华群，南京人都叫她华小姐。她1912年来到中国，投身到女性的教育工作当中。从1919年开始，魏特林在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工作，担任院长和教育系主任。日军入侵南京之前，魏特林本来在青岛休假，等到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他就立刻返回了南京，把学生们召集起来，告诉他们发生空袭的时候应该如何躲避。他还安慰学生们说，他认为空袭不会那么快发生，只是让大家有思想准备而已。然而到了8月15号，凄厉的空袭警报声就响彻全城，南京城里硝烟弥漫。8月27号，美国大使馆强令魏特林撤离南京，并且说明如果魏特林拒绝，今后发生的事情美国大使馆将不再负责。魏特林谢绝了大使馆的好意，表示自己这个时候不能离开南京。他说，我觉得我能够担负起一些责任，这就是我的使命，就像危险中的男人们不应该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该丢弃他们的孩子一样。1937年12月8号的晚上，金陵女子学院迎来了第一批难民。由于这里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也就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而作为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林的日记成为了侵华日军暴行的铁证。日军屠城的第二天， 威特林就在日记中写道，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他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他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从1937年的8月12号到1940年的4月，威特林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且每个月定期把日记邮寄给他的美国好友，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他的朋友认为威特林的日记很有价值，于是又把这些日记寄给了辛辛那提市的一家杂志上发表。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在整理传教士档案资料时才发现了这批威特林的日记原稿。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威特林是南京妇女眼中的守护神，是难民们中的精神支柱。而长期的劳累、繁重的校务以及战争带来的长期刺激，让威特林患上了抑郁症，病情日益严重。1940年5月，病重的威特林不得不离开了他工作了20多年的中国，回到美国接受治疗。治疗期间，威特林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多年来我深深爱着金陵女大，并试着尽力帮助她，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愿意为中国人服务。1941年5月14号是威特林离开中国1周年的日子，他选择在这一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威特林去世后被埋葬在美国密歇根州的雪伯德镇上，他的墓碑正面刻着这样的4个汉字，金陵永生。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有一座不算很大的青铜雕像，雕塑的是一个长发的女孩手里拿着一本书的样子。就在上个月的9号，在这座青铜雕像前汇集了许多的南京各界人士，他们纷纷脱帽默哀、鞠躬献花。这位雕像上的人物就是华裔女作家张纯如，而上个月的9号正是她去世14周年的日子。张纯如是让西方世界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作家，1997年他写作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曾经震惊西方世界。张纯如祖籍江苏淮安，1968年出生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父母都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后，祖父张铁军更是一位著名的抗日将领。张纯如的母亲常常给他讲过去的事情，讲到祖国曾经处于战乱之中，他的祖父和祖母还险些失散，这个家差点就没了。张纯如大学读的是新闻，后来又攻读了写作硕士，在学生时代他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叫《蚕丝》。书的内容也和祖国有关，讲的是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的传奇人生。这本书收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也为他的写作事业带来了莫大的鼓舞。他迫不及待地开始策划下一本书的选题。这个时候，他想起了那个曾经听过无数遍的故事：祖父祖母在战乱中险些失散，当时的中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别的地方几乎听不到相关的讯息呢？为了收集更多素材，张纯如开始留心中国抗战题材的资料。1994年，在加州的一个会议上，他偶然间参观了一个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摄影展。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让他第一次直观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绝望和恐惧。 他觉得自己作为一名作家，必须做点什么。动笔之前，张纯如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二战之后，关于纳粹的研究文献浩如烟海，但其中却几乎找不出描写中国抗战的权威著作。西方人知道卡廷森林惨案，知道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知道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波兰人、吉普赛人，却唯独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张纯如说，如果我出生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那我也是其中的一具尸体了，一具无名的尸体，在半个世纪之后没有人会关注，犯罪者甚至会说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尤其让我感到恐惧。于是他决定站起来为逝去的300,000亡灵发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档案馆里，张纯如一头扎进了繁杂的史料当中，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发现了珍贵的魏特林日记和拉贝日记，后来都成为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1995年7月，27岁的张纯如从美国飞到香港，又坐上了去南京的火车。在酷热的南京城，他跟着向导四处走访，实地拍摄每一处屠杀遗址和掩埋地点。他还找到了一些当年大屠杀的幸存者，听他们真切地讲述那段血淋淋的历史。经过严密的考察论证，张纯如得到了一串触目惊心的数字。仅仅42天，南京城发生了集体屠杀28起，零散屠杀858起，强奸和轮奸20,000多起，300,000人被屠杀，平均每天都有近10,000人死亡。这场浩劫中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遇难人数的总和。在写作的过程中，张纯如深陷在悲伤和愤怒中，他无数次忍不住对着电脑痛哭，因为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哪种暴行能与二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相比。就在1997年的12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的时候，张纯如的书终于写完了。《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在美国出版。这本书一个月就跻身《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被评为年度最佳书籍之一，并且被翻译成15种语言，在全球发行。书出版了，张纯如的工作却没有结束。他带着自己的作品四处奔走呼号，而被戳到痛处的日本右翼分子却对他展开了恶意的诋毁，甚至是威胁和恐吓。这一切让张纯如身心俱疲，但即便如此，张纯如仍然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完成了他的第三本书《华人在美国》。之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日复一日的精神折磨和生理虚耗令张纯如的抑郁症越来越严重。2004年11月9号，张纯如在加州一段荒僻的公路上饮弹自尽，结束了他36岁的年轻生命。 不要哭啊南京，不要哭啊宝宝，小帆船你飘啊飘，娘子叫你快快跑，碰到月亮亲个嘴，见到太阳问声好，哎吼哎吼，不要哭啊南京，不要哭啊宝宝，小帆船你飘啊飘，哎，娘子叫你快。 快快跑。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我们的话题也是围绕着那段黑暗沉痛的历史，跟大家分享了三本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图书。刚才说的这三本书都是自传体和纪实文学的题材，接下来要说的这本书就不一样了，它是一本由物理学家写的小说。美籍华裔物理学家郑红出生于1937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师从诺奖得主盖尔曼，研究方向是理论物理。他33岁就成为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的终身教授，也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那这位物理学家为什么写起了小说，而且还是跟南京大屠杀有关呢？1995年的一天，郑红教授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忽然有两位美国教授敲门进来，对他说：郑红，你该到那个专题讨论会去一下，那些人在扭曲历史。他走进会场，发现里面坐了大概两三百人，讲台上站着四位主讲人，三位是美国白人，一位是日本人。台上的讲话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日本民族在二战期间为了维护他们特有的文化，抵抗西方的文化侵略，受伤最重，所受的苦难最多。他们又说，例如不是某某某某事件，也许美国不会把原子弹投在广岛和长崎。郑红听不下去了，举手发言：我也为广岛和长崎的死伤哀悼，但中日战争日本是侵略过，广岛长崎事件是日本自食其果，何况日本被原子弹所射而投降，保存了至少数十万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生命。我还要问四位一句话：如果一群强盗闯进了你的家，强奸了你的妻子，杀了你的儿女，还要割断你的喉管，警察来了，把强盗制服，对你们来说，这是一个警察暴力的故事吗？全场鸦雀无声。过了一阵，白人主讲人变了几句，又回到了以前的话题。讨论会散场之后，郑红随着人潮走出大堂，忽然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上，转头一望，原来就是刚才站在讲台上的那位日本人。他对郑红说：这位先生，我不认识你，但你说的话我字字同意。他请郑红在一张大纸上签名，吁请日本政府为日本的战争犯罪行为向中国人道歉。就是在这件事之后，郑红教授才提笔写起了小说。他以南京大屠杀为时代背景，写了两对男女在大时代中的悲欢离合，而贯穿全书的就是人间的一个情字。80多年前那场暗无天日的屠杀，展现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而同样是在这片黑暗中，又有人性最耀眼的光芒闪耀着，划破了那片黑夜。铭记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唤起更多人性的光辉，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今天我们分享了四本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书籍，那时间有限，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你也许知道他，也许不知道，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愿意跟你分享他的故事，那些荣耀或者挫败，那些变化莫测或者平淡如常，